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歌声里传递着梦想的力量，歌声里凝聚着奋进的精神，歌声里爆发出不屈的呐喊，歌声里燃烧着永恒的热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光的声音。我是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常小航。 叫我不停往前行， It's my dream, It's magic， 梦想绽放天际，百年征程并非一片蓝图，穿越人海从不懈怠，永远都心怀期待。 5月19号，在国家大剧院，我欣赏了中国文联和中国音协共同主办的百年放歌大型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在现场，我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仿佛在所有的歌声和旋律当中，我都听到了光的声音。所以在演出结束以后，我带着一种期待来到了后台，见到了歌唱家王丽达和王庆爽。首先，王丽达对自己演唱的歌曲《火种》是这样理解的， 这首作品呢是根据有在红军过草地上一个七根火柴的一个故事，歌名叫火种，词作家王小林老师非常的有画面感，作曲家杨一博老师他其实运用了既有非常强烈的地域性的民族特色，又有当下他年轻人能够接受的这种非常流行音乐的元素。其实这个曲子前面音区它是有点像诉说一样的感觉，到了后面压拉缩的时候再把它拉开，所以它的音乐张力很大，时间沉淀下来的非常非常之多的一些经典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歌声真的是能够给人带来希望。 歌唱家王庆爽在演唱完《欢歌同唱》之后，也道出了歌曲背后的一番故事。 《欢歌同唱》词作家是陈维东，曲作家是胡廷江。儒家文化的最高终极目标就是天下大同，那么其实我们这首歌想传递的就是全世界全人类一起向幸福美好快乐进发。像我们是在爱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歌唱家，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我们的一种幸运，那么能够在这个音乐的舞台上都是中国最顶尖的词曲作家，所以也是一种全新的呈现，我相信观众一定也是一种视听的享受。 披着星光全力赶考，誓言不畏山高，百年骄傲拼试着这世界，跨越山海续写热爱，激荡在青春时代，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王丽达和王庆爽，他们的分享也许是歌唱家们心中对于光的声音的描述，而其实在我的心中，对于光的声音还有另一种理解和不同的感受。我在黄河大合唱的歌声里听见抗战时期的战士们两次渡过黄河奋斗拼搏的火光，作词人龚蔚然在400多行的歌词里透出来的波涛汹涌的黄河水光，作曲家冼星海连续6天6夜创作出组曲的时候那激动的目光。宋的旋律里，感怀新中国改天换地，听见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旗杆顶端露出的晨光。在冰雪冬奥的和声里，听见现代化的双奥之城北京向世界张开双臂，生活和美，文化多元，广博包容的多彩流光。 我们都自豪，我们都骄傲，手拉手一起微笑，把冰雪凝固成友谊之桥。 历经百年的时光，我们再次回望深入人心的师徒合体，廖昌永、阿云嘎、蔡成玉三人用舞台上的追光呈现歌曲《百年》。 百年前的一棵树，新芽绕成雾，他曾看见爷爷告别了老屋。 那条烽烟滚滚的长路，热血洒征途，那群衣衫褴褛的人啊，要去找日出。 几十年后这棵树，新芽挂露珠，他曾看见爸爸奔走着欢呼。 那片春风浩荡的田野，万物又复苏，那群自强不息的人啊，有新的感悟。 百年的风让山河天翻地覆， 百年的梦 都铭心刻骨。现如今的这棵树，新芽挂露处，它又看见我们阳光下起舞。在这春暖花开的岁月，用心倾诉所有前赴后继的人啊，踏上新的征途。百年的风让山河天翻地覆，百年的梦让人心有了温度。多少青丝变白发，青春现热土，原来每一步都铭心刻骨。 就像刚才这首歌里唱到的，有时候我走在路上，看见身边的城市，就会想到这日复一日的变化，让多少青丝变成白发，有多少姓名化作星辰。到了夜晚，当我想抬头看看那些星星，但万家灯火照亮了夜空，我知道不是星光不在，而是我们距离光年之外。其实音乐就可以让历史的长河折叠，让我们瞬间捕捉到那些值得被铭记的闪光点。作曲家胡廷江就从艺术的角度讲述了他作为一名音乐创作者心中的光的声音。 我们要有艺术的品质去支撑。从这个角度出发呢，我们其实是在歌手演绎之前的第一道演绎，要用非常专业的音乐的技法来表现出这个歌词当中所蕴含的深意。比喻成光非常好哈，这个光呢，首先是它是有色调的。那我觉得今天这台音乐会哈，就包括我们建档题材的所有的音乐作品，我觉得首先它应该是一个暖色调的光，然后在这个光的基础之上，我们去考虑它到底是一束追光呢，还是一个绚丽多彩的一个舞台灯光，就是我们笔下所要追求的。就每一首作品根据这个歌词的意思，那个光束可能不是太一样。今天其实有很多以小见大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可能我们的音乐的笔触就可以比作是一束追光。 我记得从小父母就教我唱过一支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支歌唱出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朴素的情感。现在他们上了岁数，当他们再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会用力的鼓掌，也看见他们眼角幸福满意的泪光。所以不妨让我们用音乐回溯时光，聆听张也和周深带来的灯火里的中国，感受和美的社区生活和千家万户窗口映出的温暖的光。 都市的街上一灯明婆娑，社区暖暖流淌的欢乐，远山的村落 火苗闪烁，渐渐明亮小康的思索。归港的船帆从灯塔掠过，追梦脚步月下交错，广场烟火在节日诉说，星空升腾时代的威 我作为一个80后，特别想用 X 光透视一下音乐中的更多故事，于是找到了80后作曲家杨一博，用红军长征时期的一系列小故事作为灵感来源，创作出散发着微光的《火种》，这也许是80后的青春高光。 作为一个80后年轻的作曲家，回看百年的这种点点滴滴，给我这种创作的这种刺激和灵感，包括跟就是词作家合作，对于这种故事的理解，七颗火柴的故事，八角帽的含义，火种的意思，珍惜好今天所有这一切，看着光就有温暖的感觉，这它就是有指引的方向，就像奔着城市开车看着那种远处的光。那么革命的曙光也是一样，带给大家希望。只因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是流动的艺术，那么也是需要有动力向前进。那么我觉得这束光向我追求的，用通过的音乐表现美，表现那种温暖，表现那种诉说，这就是我心中那道光，我再去追它前行。不管是创作的这种就是中间的各种过程还是结果，我觉得非常的温暖。 我到过很多次国家大剧院，但这一晚当我走出大剧院正门的时候，眼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画面。从1921到2021，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改变，百年只不过是考验，美好生活的目标会不断实现。在发光的音乐中飞扬着不老的青春，在青春里不断增添着时代的色彩。建党百年，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1921壮丽变着开启，自强不息一定能够创造奇迹，每次受挫都是一次收获，勇往直前是我的选择，昨日的成长都是印记，所有的成绩都值得被铭记，未来在即，梦想一定可及，乘风破浪我们在一起。与时俱进，绝不放手。2021新的政策开启，我望主席，我们在。 刚才您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音乐专题节目《歌声献给党》，光的声音，编辑主持常小航，节目总策划唐琼，策划宋子珍，监制赵爽，才涛、李维。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更多精彩节目稍后就到，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了解更多内容。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百年只不过是考验，内耗生活目标不断实现，这个世界少年执迷永远放心间，面前再度见识So never never give up like a fire， 勇往直前上那光芒照耀着四方，把人们生活一点一点变得闪亮，一步一脚印撸起袖子加油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十四五期间将会面临新的挑战，相信下份成绩单会更加的好看，从不会哭喊，梦想付诸实现，向前看，一起见证更多奇迹实现。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系列专题音乐节目《歌声献给党》，重温经典旋律，致敬光荣岁月。北京音乐广播倾情奉献。